第六七首诗歌，我要向山仰望。 我要向山仰望，我要向山仰望，我的帮助对你的无奈，我的帮助对着天的摇晃的来。帮助对你的来，我的帮助对着你的摇晃的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哈利路亚。我的用所拥抱，我的用所仰望，我的帮助对你的用所仰望，我的用所仰望，我的帮助对到来，我的帮助对着天的摇晃的来。Hallelujah.